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那今天呢，这个白天啊，雾转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64%。夜间呢，晴转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这个风力是1-2级，最低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85%，尾号限行4和9。 嗯，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对，尤其今天这个，尤其早上起啊，雾非常大， 是 一开这窗帘之后，发现哎呦，雾气蒙蒙的，我就赶紧的起了个大早。 情深深，雨蒙蒙的， 啊，哎， 没有啦，是雾蒙蒙的。 你不知道我们家就是对面楼上有一个小姑娘，啊，哎呦，不开 心。我就知道，稍微的一开启这种话题，你就能给我接住。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啦。对，嗯，今天一起来说的话题，其实跟那个家里边待着有关系。这种天，我觉得有，如果您要没工作啊，没事做的话，其实可以跟家待一天。 对呀， 多舒服啊！ 宅一天， 昨天也可以待一天，但是明天也应该可以啊。 就是好多阴天，就是宅男宅女更加宅的日子。 对啊，一起来说这个宅完之后，吃的一样那个美食必不可少的，泡面。 对对 对 对 吧？泡面。 一说方便面，大家都很有的说，都有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下吧，就是密集泡面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在泡面，就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哪一个阶段哈？ 对， 密集的吃方便面。 嗯，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查寝还能这样吗？啊，高校花式查寝刷爆了朋友圈。近日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吕老师啊，策划了一次花式的查寝，规则是每天寝室关门之后，告诉大家指定的拍照动作，然后让大家自由发挥拍照，以寝室为单位传到微信群里。传这个照片呢，通过这照片来判断啊，学生们是否在寝室。啊，也有这网友说了，毕业之后啊，就会怀念那每一个拍照的夜晚。 其实有的时候高校真的挺有意思。 对。 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是说，高校就开始 PK，然后食堂都装成什么样？有的是欧式的， 对对对， 有的特别田园。然后现在有一个高校开始查寝，然后花式查寝，然后所有高校都在花式查寝。 对。这个在最早就应该是在1个多月之前吧，差不多。然后呢，我跟圆圆上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拍照片，但是人家没说这么细啊，说的就是说这个拍的就有一个要求。然后圆圆说这都奥特曼这干嘛呀，弄成这样。后来我估计就是这种情况，他会老师设定，哎，今天是奥特曼这主题，明天是蜡笔小新主题，后天是这葫芦娃主题啊，让你们拍。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员必须得 对，必须得天天到 齐， 对， 嗯， 装不了了， 拍不出效果啊。 嗯， 继续来看吧，也是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件事儿。 哎， 那么调查称呢，54.7%的受访者能够接受孩子随母姓，就是跟妈妈姓，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二孩的时代呢，孩子到底跟谁姓呢？那么近日呢，是针对2032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呢认为应该就是随父姓，这是一个传统。那54.7%的受访者能够接受孩子随母姓，23.2%的受访者不能接受。另外呢，65.2%的男性受访者呢认为孩子姓什么很重要，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的比例。 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传承的问题吧。好多人都觉得好像不姓自己姓就不是自己孩子一样，对吧？ 尤其是男性 朋友哈。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吧，来看看当你在飞机的时候突然被家人点名了。日前呢，英国的一架飞机呢是飞往西班牙的，这个准备起飞的时候哈，机长走出这个驾驶舱广播称，这是自己飞行3周年纪念日，也是父母第一次坐他自己驾驶的飞机，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你们当年没有这个相遇，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网友说了，看哭了，暖暖的都是爱。 嗯， 特别感人。 感觉在飞机上也会发生很浪漫的事情哈。 哎， 继续来看，地球上的金子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许呢是在天上。那么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家就介绍，近日呢，他们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和残余辐射的可见光，在其中呢可以看到许多的重金属元素存在的信号，包括大量的黄金、铂金和其他的贵金属。那引力波制造的黄金和铂金呢，可能是地球质量的500倍。 对，500倍。再来看看那个微胖的人是好看又长寿啊， 以后是不是这在表扬别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说了，哎呀你真长寿啊。 啊， 对， 你微微一胖好可爱呀， 一看你就长寿啊。这是新西兰啊，这个不是，是新英格兰啊，医学杂志呢刊登的一个研究显示了，这个一些人的这个体质指数啊，其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后得出的数值，在22.6到27.4死亡风险是最低的，高或低于这一范畴的人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对照18.5到24的正常体质的这个指数范围啊，微胖的人更为健康。 嗯嗯，上周我们还聊到，就是说也是一个调查发现，就是个子相对矮一点的人更加长寿。 哎 哎，现在又微胖的人又好看又长寿。 嗯， 以后夸别人就可以说，哎呀，你长得真好，矮胖矮胖的。 那听这意思，我估计我能活100多岁呀、啊。之后我估计下礼拜再聊的这个资讯，可能说的就是，哎呀，越黑的越健康。然后我一下能奔200了，我 都是你找的资讯， 这是编出来的吗？嗯，继续再往下关注吧。 继续来看， 对， 这是一个挺暖的事儿啊。 嗯， 那么10月17号呢，带着89岁母亲，杨茂才赚了近半个月的。段梦呢是踏上了返程的路程，道路。那旅途中呢，杨茂才的儿子在陪伴下呢是登上了祁连山，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也是告诉记者的，母亲有10年的心脏病史，装了起搏器。一开始呢，他也是有顾虑的，担心身体不行。但是呢，他把药给母亲备好，然后就会跟母亲说呢，宽慰母亲说，不会太劳累，上车也可以躺着。 嗯， 最后呢，他们是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旅程。 嗯， 母亲也是非常高兴，每天都会发朋友圈。 对， 嗯， 是特别暖心的一个故事哈。 是啊。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关于这个泡面的故事吧。就是说说这个经常会吃泡面的那些日子， 密集吃方便面的日子。 对，对，好吧，一起来听首歌休息一下。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蔡淳佳的《要幸福》啊。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伤，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丰富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要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长大了人不该变得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的变化，要幸福啊。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 最初的信仰要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回到最初发现自己多么无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幸福啊。 这是来自蔡淳佳的一首要幸福啊。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关于泡面的故事，说说自己这泡面吃的比较密集的那段日子啊，说说关于泡面的故事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大家确实都有故事的。 对， 嗯 啊，其实提到泡面，我好像想到的是这个更多的时间是大学时光，对吧？反正对于我来说，好像吃泡面最多的一段时光就是大学的时候了。那时候无论是从经济条件呀，还是从时间上来说呀，就是吃泡面是最合适的， 嗯， 对吧？啊，尤其是我们记得就第一次我们上那个表演课的时候，那印象就比较深刻。 表演吃方便面吗？ 啊，对呀、啊 哦， 就是表演的时候，不是一开始他会有一个就是最系统的那么一个练习啊， 嗯、 叫这个无实物练习嘛。 嗯， 它其实第一方面是让你记住你肌肉的这个记忆、肌肉的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要认真嘛，什么真听真看真感觉。还有就是这个坐在那儿之后啊，你这个要细致的这个入戏，没有任何东西，你就在这儿演，解放一下天性嘛啊，就是各种各样练习的时候吃方便面。后来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所有人其实想的不是这个吃的动作，想的开始流口水。后来所有人都哎呦，感觉老师越讲越香，越讲越饿。对，一直其实讲的是动作，讲怎么去做这个练习，但是大家想的是面的口味。嗯， 想起多年前一个小品嘛， 啊， 吃面条的 那个陈佩斯那小品嘛、 对， 演的特别好。 对，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泡面是一特别神奇的一个这个食物。 嗯， 基本上我觉得当你好长时间不吃的话，特别想，是吧？ 有一点儿。 反正我是好长时间不吃的话就挺想，但真煮完之后就没那么香。 嗯，啊，反正对于我来说，一般情况下就一个人的时候、 啊、 比较容易会吃方便面， 哦、 觉得最简单嘛又快。 嗯嗯 大概我得用 把大虾 啊， 螃蟹腿儿， 您这是 都放进去煮一煮。 对对、嗯，还有鲍鱼。 嗯 啊，就是 龙虾，切片。 这你们家这个吃这是方便面吗？确定？方便吗？ 就一个人的时候吗？ 哦，其实为了这个。对， 炫富 不是炫富，其实是为了这个，其他人都出去了，好不容易有机会把自己床底下藏的那个大虾呀，是吧？鞋壳里藏的那个鲍鱼拿出来，可以有这机会吃一吃了啊。 嗯，味道特别好。 对，说说吧，大家这个密集吃泡面的那段日子，说说有什么故事没有啊？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看看朋友们说什么吧。 嗯。来看看裴克安雅，他说了，说夜宵啊，一般都是夜宵的时候吃，但是呢，自从尝过这个螺蛳粉之后啊，基本上就抛弃这方便面了，泡面了。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螺蛳粉。 我也没有。 真的吗？ 我连泡面，其实刚才没说，我基本上得一年多没吃过泡面了。 哦，是吗？ 对， 哦、 基本上我就 好健康。 螺蛳粉那更没有吃过。 螺蛳粉真的没有吃过、嗯。 对，哪天可以尝一尝了。 嗯 啊， 来看看，伊文说。还能因为什么？因为住宿呗。 嗯， 还有因为没钱。 对， 因为懒。读大学的回忆里多多少少都是飘着一些方便面的味道的、 哎、 特别是晚上就是关店之后就熄灯以后、 嗯、对， 打着手电四个脑袋凑在一起同吃一碗方便面的回忆、 嗯、 太美好了。 对，至今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泡面其实还是真的是就像刚才这朋友说的，在宿舍里边关了灯之后的那碗泡面。 嗯， 对，因为那个我们之后找了大概得有半年的那一款方便面，就当天晚上特别饿，饿到不行，就是后因为放假嘛，有留下几个人， 嗯， 我记得好像就两三个人， 嗯， 饿的实在不行了，就上对面去求助去了， 嗯， 对面呢就从这个柜子深处啊拿出两袋泡面来，然后泡完之后，哎呀，没仔细看，然后因为晚上嘛，打开之后泡完之后，哎呦，吃特别香，等把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垃圾什么都扔掉了， 嗯， 然后那天晚上吃什么泡面，咱俩去买点吧， 嗯， 再也找不到。就是有人说，就是我在回忆，我说这我记得是红色袋，他说不是，是白色袋，就是一点都回不起来。但是那个味道就一直，我们后来买了很多口味的泡面，想不起那味道来了，就是找不到那味道了。 最后就 现在 说 我口 饿了的味道， 有可能，还真有可能。对， 就饿了吃东西特别香， 哎，真的特别香。尤其是你想想，就万一这个宿舍里边有一个要减肥的，别人一泡一泡面，你说这哎呀，这整个 对对对，以前就是要减肥那人最可怜了。 哎，对对对对， 就闻到什么那个奶油瓜子的味道呀，也特别受不了。 哎，对对对，爆米花的味道啊， 对对对， 味道很窜啊。 嗯嗯嗯， 香菇荷叶滑鸡饭，他说了，高中第一次住宿，自己支配自己的伙食费，终于可以畅吃泡面了，简直开心极了。 就是确实是， 啊， 一般吃方便面这件事儿，家人不太支持。 哎。 哎，就觉得特别不健康哈。 对呀， 啊，嗯 嗯，所以就终于可以自己支配的时候，就可以吃个够了。 是， 嗯， 来看丽丽哈哈说了，因为喜欢呀，嗯，还有这位不管年轻还是老说了，因为爸妈工作忙， 嗯， 啊，从小没人照顾，饿了就煮方便面，哎，所以那段时间就 这个可不是一个原因， 就密集的吃方便面。 啊，对，这我有不少朋友，这从小这个没人照顾的时候，自己还得给家里人做饭呢，是不是？该炒菜炒菜， 嗯， 该做饭做饭。 说的好像你就好像从小就做这件事情， 哎，我小时候啊，连泡面都不会。小 G 说了，说这个昨天晚上吃的冒菜，这个听了今天节目，我都想这个再加一块方便面在昨天那冒菜里边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吃 火锅呀， 对，麻辣烫的时候， 对对对， 特别喜欢加一个面饼在里面， 真好。 嗯， 对，哎呀，就感觉这个泡面确实是一个百搭的一个食物， 嗯， 对吧？你想想啊，你咱们这么想想，细致的想想，你吃这个烧饼的时候可以泡配碗旧面，不是就不是就碗泡面，泡 碗 旧面， 嗯， 对吧？是不是？ 嗯， 馒头也可以，对不对？ 我真的见过吃泡面的时候还得吃馒头的人，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 怎么了？我们都吃过 泡面，不就是主食了吗？主食就主食啊。 不是第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泡面这味道稍微重了一些， 嗯， 需要这个稍微淡一点的辅助。还有一种啊，买不起两碗，就只能一碗就一馒头了，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对，或就个烧饼什么的，这些都常态。 所以它是一道菜。 我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半菜半主食这样， 嗯， 啊，有汤里边，汤里边不是不少菜呢吗？ 好好好， 泡发的那葱啊什么的， 对，就烘干了的那种胡萝卜什么的， 对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刘刘他说了，说好几年前呢，公司旅游啊，去黄山，没什么好吃的，就吃方便面，回来之后就不能闻到这方便面味道了，闻了之后就倒胃口。 嗯，我真的觉得爬山的时候哈，尤其你在半山腰， 对， 泡一碗面特别香。 半山腰哪儿找的开水啊您？就那种商店什么的， 它会有诸如此类的高价的服务吗？ 对对对对对。嗯，一些特别贴心的服务， 对， 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儿。 就如果是你有前瞻性的话 啊， 包里就自备一碗；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去买一碗高价的、特别香的那种。 嗨，其实一样，我估计那儿的开水啊，比那面也便宜不了多少，你还得自己背上去。对，而且我记得就是之前，泡面其实方式也有很多， 嗯， 就好多人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泡面方式， 嗯， 对吧？有这个在桶里泡的。有在这个饭盔里边泡的， 嗯， 还有拿袋子泡的，你见过吗？ 没有。 我见过拿袋子泡的，就当时给我们看傻了，已经就是自己的饭盆没有，然后又不是那种桶装的贵，其实真的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桶装真挺贵的， 哦，是， 对吧？ 是 买袋的就比较方便，然后呢，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开水倒在这袋里边，泡在袋里边吃，真的。 就是它自带的那个包装袋儿，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这么想想的话，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 实在没有工具的， 实在觉得有点太怪了吧？ 是有点奇怪，没得选了嘛。 对对， 盆都被你们用了。 对，方便方式也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SO 五他说上高中宿舍啊，食堂的菜实在太难吃了，练就了一身闻着味儿啊，就知道泡面里边是什么味道的泡面的本领。 就能分辨是红烧牛肉， 对， 酸 菜排骨，酸 菜， 对，啊，不知道，海鲜， 鲜虾鱼板， 不知道，我多少年不吃，还真不知道，记不住了，我就知道几个品牌啊。 这也是多年前的记忆了，现在哪还有鲜虾鱼板？ 说说啊， 过时了都。 谁？我们吃的时候还有那个 叫什么老北京炸酱面，吃过吗？ 没有。 这炸酱面那个吗？紫色包装袋，然后白色主为主底色，然后里边一碗泡好的炸酱面，然后上面是紫色啊，统一出的那个泡面啊，特别 好。种类还是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来看看其他朋友。威瓦他说了，那时候上高三吧，这个上夜课之后啊，就来一碗泡面，哎呀，美滋滋的。现在再也没有高三的紧迫感了，泡面也没有以前的味道了，怀念高三的时光。 嗯，好像所以说就是那个特定的味道只会出现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 对， 你再去找不好找了。 对， 嗯， 就像那天晚上我们说，就是在这个宿舍里边泡那碗泡面啊，其实可能如果你要再回忆起来，就是你只能回忆的香，但是具体什么味道回忆不起来了，你再找那味道也真找不着了。除非有同样的困境的时候，可能再给你一碗，又觉得另外也好吃了。 从柜子的深处， 对对， 还是那一包。 嗯， 拨 开袜子和鞋，拿出一袋泡面。 看这位朋友说，上高中宿舍，食堂菜实在太难吃了 啊。 哦，这是刚刚那位朋友。 嗯， 再来看看。还有朋友说到了，哎，说到了品牌， 哎， 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 嗯， 说哀家上初中，老妈照顾外公，竟然吃了一年，后来留下了后遗症，这个味道我一闻就想吐， 嗯， 但是现在喜欢吃冬阴功汤的方便面， 嗯，这是什么方便面？ 吃出花样了，冬阴功汤嘛，就泰式的那种酸辣， 哦， 我还真不知道冬阴功汤还有方便面，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对， 嗯， 红烧牛肉面的味道都快忘了，嗯，广告语还记得。入味儿，对什么对味儿，够味儿，还记得吗？ 不记得。 对，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嘛。再来看看猪儿黄，他说了，说这个因为那时候单身嘛，做饭呢爬比较麻烦啊，这个然后我是应该怕比较麻烦吧，做几个菜呢一个人吃又吃不完还浪费，出去呢吃就看见了其他人啊三三两两的，心里边哎呀不免失落，索性就吃泡面了。不过那时候呢最多啊也就是这个出的就是方便面，除了方便面还有这个 KFC 啊，要吃吐了都快。 嗯 啊， 其实 KFC 还有吃吐的时候， 不知道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零用钱比较富裕的时候才能吃 KFC 什么的。 对，那时候攒钱吃一顿快餐 啊， 对吧？ 啊， 那时候真的是，今天攒一块，明天攒两块， 那攒的有点慢吧？ 攒十块啊，不是你得花呀，你还有这个日常的开销呢。 哦， 你还得开销的之后，攒一点。在兜里 还要去买个发卡在兜里，然后背着。 对，就是在吃这个快餐的时候再送给人家嘛。 嗯， 对，就买个发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关于泡面的一些故事回忆吧。什么时间吃泡面吃的特别多，或者有什么故事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洗个粉红的伤疤，还刻着那些在学会奔波疼痛的过程，都过了好几年，终于碰到肩膀的惩罚，刺刺的距离永恒最靠近老子毁灭了，像一片还没懂得分辨画面的本性的天空，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特别香的话题，说说泡面的故事。我真的就是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时候啊，就一直就擦着口水边跟大家聊，就想想还觉得挺香的。 你赔我们的话筒。赔 、哦、吓我一跳，我说配泡面干嘛，就是哎呀，尤其是在有什么图片的时候，大家发什么图片的时候，确实挺好的。哎，你一般煮面的时候会往里放什么？ 刚说了，龙虾、 真放你 荷包蛋， 认 荷包蛋放进去，是在里面煮一个荷包蛋。 不是，你知道就是真正讲究，他会就是煎一个荷包蛋，再放在面上面，好多这么吃。 哦，我觉得一定要在里面握一个鸡蛋才 香、啊。这个还真分就是习惯、 哦。 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嗯， 后来好多人我发现都有这习惯，就是煎完的鸡蛋放在上面，也特别好， 油更大一些。 就是哎呀，反正是不一样，口感不一样。还放什么刀？一般都 嗯，菜， 脆皮肠， 虾， 玉米粒儿， 玉米粒儿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真香啊！哎呦，好吧，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和泡面的那段日子和那段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吧，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度假被困湖中，他们意外的得到了魔法世界的救援。那有一家这人呢，也是前往这个苏格兰高地度假，他们划着独木船来到湖边的一间小木屋过夜。然而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湖水上涨，独木船也不知去向了，然后沿着这个铁路啊走回去，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定的危险。于是呢，就被困在小木屋的爸爸啊打电话给警察进行求救。那警察叔叔呢，接到这个求救之后呢，也是立即和他们离他们最近的火车取得了联系。然而呢，令这家没有想到的是，前来救援的居然是啊这个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特快，再来一遍，霍格沃兹特快列车，对吧？ 对呀、 啊， 就那个魔法学校的那个， 哎，就那特快列车嘛。 嗯， 碰巧呢，这家孩子都是这个哈利波特的粉丝，看到这辆这个特快列车呢，也是简直高兴坏了啊！被困的恐惧瞬间就被抛之脑后了。原来呢，离他们最近的这辆这个特快列车，就是这辆啊，就是离他们最近的就是这辆。事后呢，这家的爸爸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了，他还在担心他们的这个独木舟找不回来了。他认为这条红色的独木舟呢，应该是还在这个湖里边某个地方，若有好心人看到的时候，也请告诉他们，因为他想让这次冒险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已经特别的完美了。 哎 哎， 嗯， 继续来看，手撕快递单的事情。那手撕快递单的时代或许就要结束了。那么顺丰的蜂蜜运单。蜂就是顺丰的蜂，蜜是保密的蜜， 嗯， 正式上线了，可以实现收寄件人的姓名、手机地址全面隐藏或者是加密化，让个人信息不再随着快递包裹去裸奔了。那么收派员呢，会手持，会通过这个手持终端的一键呼叫功能联系客户，那客户接收到的将会是统一的电话，是双向隐藏的电话号码。其他的公司呢，在这个隐形面单方面也都会将来有着相关的举措。 没错啊，可能刚刚出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疏忽的地方。比如一开始你看，就是我们坐这个各种车的时候，发现电话是真的，就会出现一系列后期的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当你们通话之后有什么纠纷，你再解决不好解决了， 是 因为你最直接的一个联系方式已经给别人了。 对， 你看现在是双方都用一个虚拟号码打给对方，谁都会保密对方的这个有什么问题，直接向上报给上方公司来解决，对吧？可能快递也慢慢也是这个有出现了相关的政策和举措哈。 是， 继续来看两名男子啊，两小时加完210只娃娃，老板以为是失窃报警。近日呢，这个警方也接到了夹娃娃这个一个店里边的报案啊，说这个娃娃呢是全数的失窃了。原来呢，这家店也是设定了约60块钱人民币能夹12次，店员发现了5台娃娃机清空，机内钱又很少，于是报警了。然后呢，警方监控也是看显示了啊，两名高手仅1到2次就能抓到一只娃娃，2小时内把娃娃全部抓走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厉害， 嗯， 你得特别知道规律。 你说，哎呀， 特别知道方法。 会抓娃娃一定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事儿。 啊，是，就男生来说， 对吧？ 嗯、 你看， 好好表现一下。 别人都不会抓的时候，你咔咔咔，就很简单，没有面无表情的，要哪个？咔，一次抓上来。 明天来取。我在那里等你。 对。一个礼拜之后过来取， 挺有意思，真的是之前看到好多就是新娃娃机，新的夹娃娃机会更容易夹上来娃娃， 就是贵一点吗？ 没有，就老板想吸引你嘛。 哦，嗨，我以为是， 他不会把螺丝调的那么松， 不是那抓手是特别松吗？ 对呀，他要调一下，一开始不要调的太松，让你能夹上来。 对，周围还真 老去， 真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朋友， 嗯， 就因为刚开店嘛，人家就是注册一个会员之后会送你。多少张这个不是多少个这个硬币，多少硬币能做这游戏？人家其实是想让你体验那些啊，就是比较费硬币的这些事儿，费那个投币的那些事儿， 他就哪天过来抓娃娃。后来抓到他家这个后备箱已经满了，快。后来老板就第一个是停止了这送币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取消了这个抓娃那么轻松，基本抓不上来了。 啊，你看，其实万事都有规律嘛， 对， 都有规律可循。 哎，再来看看这个大学生夫妻啊，这个辞职之后呢，回乡赶风啊，年收入是入过百万。四川的九零后的夫妻呢，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啊，都在汽车 4S 店工作。2016年的时候呢，女儿出生了，那两个人呢，也是辞职回到了眉山老家赶风。这对九零后的新风农啊，带着这个女儿呢，走遍了全国上万公里去采蜜，并凭借着父辈传下来的技艺和营销经验，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嗯， 王一峰 是，继续来看啊。向女士呢是提着大包小包的去赶轻轨，那么刚把包抬进车厢，车门就关闭了，那向女士看着包随列车走了，那么她就坐下一班的列车呢，列车刚进下一站，她就发现一对情侣高举着她的包，原来呢这对情侣在车上目击了全程，将包捡起来下车等候。也是非常暖的一件事。 哎，再来看看一感动的事情，毕业40年之后首次同学聚会啊，辅导员呢为每个人送上入学照。哇，华西校区啊，这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呢，卫生系的这个40年后呢，重返校园参加毕业后首次同学会。60多岁的辅导员呢，也是拿出了一纸面饭这个黄的一个笔记本啊，上面呢也是贴着每个学生入学时期的黑白，这个寸照，并配有姓名。这是当年他为这个尽快熟悉学生制作的。 非常有爱的老师。 对， 我觉得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所有的回忆都会回来。 哎， 嗯， 就像你有没有翻过现在就那个叫什么同学录 啊， 对吧？偶尔的时候你还会翻到小时候那个特别做工有点稍微有点差劲那个同学录， 嗯， 你会觉得哎呦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到你们应该好一点了。 为什么？ 当时的同学录真的是，虽然那同学录的质量一般，但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特别细心的，想让自己那一页不一样，画各种各样的图 案，一帆风顺。 什么一帆风顺？ 那你那可能不是一个时代了，就是会画一个连笔的一帆风顺，就是连字带这个，有吧？ 哦，可是那个是我姐姐他们会有那个。 你看，你们不懂吗？你们不懂这一帆风顺，还有什么？就是反正就是经常有 万事如意 连笔的那种画，就类似画又类似一个这个字的组合。 哦， 哎，画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女生给你画来什么小桃心啊，哎， 哦， 小花朵， 哦， 小牛， 这个第一次听说。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和泡面之间的故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跟泡面有关的一些事情，或经常吃泡面的那个时候，发送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胡夏的歌《那些年》。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套你温柔的码，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有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一首《那些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啊！那些年吃过的泡面是今天的话题。 嗯， 说说那些吃泡面的日子吧，说说泡面的味道，说说泡面的故事。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说一说密集吃方便面的日子。 对， 很多朋友都聊到了 啊，我估计就大家都有那么一段日子吧。 对呀、啊，你看这位叫朱二黄的朋友说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单身的。做饭又怕麻烦，做几个菜一个人吃不完还浪费。 嗯， 这个是不是说过了 啊？ 因为我看到了 KFC。 来往下看看，我们看看那个头头他说了，说这个吃泡面是因为泡面好吃啊，但是密集吃泡面的话，那就是真的穷了。对， 有道理。 对，嗯， 真的有道理。 是啊，就是。好吃就可能吃那么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密集吃可能就有问题了。 嗯， 银牌杀手他说了，说小学啊，龙潭牌没别的零食，嗯，一个绿包装的 龙潭， 对， 没吃过 绿包装的。还有那时候我可能有地域差异吧，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龙潭好像是后期，应该前期有一个是鲜衣面。 那不是三鲜一面吗？ 当时最早叫鲜一面， 哦， 后来叫三鲜一面，最早叫鲜一面， 哦， 然后后来 还有就最后后期就出什么华龙啊什么这些了， 嗯 啊，就是咱们说的只是那种里边没有酱包的那种啊，就是非常廉价的，里面就有一个就一个包 盐什么的那种， 就一个盐，对，就一个粉末包嘛， 哦、 啊、 嗯， 真好真好，哎呀， 来看， 嗯， 这位叫1985的朋友吧，他没有讲过吧？ 嗯， 上大学的时候很多零花钱，那个时候。很不厚道，又是瘦身保持最好的时候。 哎， 基本上垃圾食品像泡面呀、 嗯、 酸辣粉啊，想吃点味道、 嗯， 就泡了只喝汤，然后倒掉。想起来很不节俭， 把那油什么都喝完了。对 呀、啊，这自己还说要把不健康的 对 倒掉对，这不是全部都喝下去了吗？ 感觉是减肥了啊！哎，你还别说，就是其实面汤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方便面汤 好咸啊，你要就馒头的话没有问题， 不是泡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少放一点啊，而且还会兑醋啊，我们宿舍就必须有的就是醋 哦，放一点醋， 对，有两个同学，就一个是我嘛，一另外一个同学嘛，吃泡面必须加醋，来我们俩每次都从家拿陈醋，然后、 哦、 哎 哦对，必须是陈醋， 对，然后放陈醋之后，哎呦那味道之后，哎呀啊， 你一个吃了早饭的人跟一个没有吃早饭的人在这讲、 哎、黑发红唇，他说了火鸡面屡吃不爽，那段日子各种的就是吃泡面，方便面就八喜，看泡沫剧，睡在沙发上， 真棒， 真好， 嗯， 真好真好，哎呀， 还有朋友说 啊 会囤的、啊、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家里就会囤这种东西，就确实是、 嗯、 因为咱们小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零食， 我其实我记忆当中啊，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早饭真的是泡面，就不是泡是煮的，但里边会卧鸡蛋，然后有偶尔会有点什么菜什么的，但 嗯，而且走亲访友的时候、 啊、 好像就那一段时间就除了什么一些什么鸡蛋啊牛奶这些，还会加一箱方便面， 是吗？ 会， 那我倒没有这印象了，我就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吃泡面吃的特别多，是我们宿舍赢回来的，是我忘了是什么比赛还是类似什么活动的时候， 嗯， 然后赢了一箱泡面回来之后觉得哎呀不吃太浪费了，然后整个一箱，而且那个泡面还是叫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现在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记得是一箱也是类似什么鲜衣啊华龙的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泡面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妈妈上班，家里没有饭，最喜欢的是康师傅和的海鲜面和开贝乐， 哎， 还有各种的拌面。 嗯， 高中是寄宿制的，晚自习之后和室友吃泡面，每周吃3到4次也不会觉得腻，吃一碗泡面晚上睡得更香。 嗯， 毕业之后不会做饭，囤了一柜子的泡面， 哎， 从超市里面就各种国家的， 嗯， 口味都买一遍。 对，还有幸福的像花一样，他说了，说当兵的那段时间啊。就都闻着班长那个在宿舍里边泡面的味道，哎呦，就一个字儿香。退伍了，在家就整整吃了一个礼拜泡面，就各种味儿吃一遍。啊， 就是 当时没吃过，现在必须得把它补回来，必须补。 对，就你印象中吃不到的那个东西特别香。 哎， 就是或者是不那么容易吃到的东西。 嗯嗯啊，还有一位叫你好的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我和刚才那位网友一样啊。大学自从吃过这个桂林米粉和柳州的螺蛳粉啊，泡面竟然就不多吃了。想当时呢，这个第一就应该想当初吧，第一次吃两种粉都是吃不习惯的啊。有机会这个两位主持人一定要亲自尝试一下，尝尝这桂林本地人做的米粉。哎呀，太好了！ 这个咱们不是有一个同事前段时间去桂林旅游回来，就是说特别好吃，就是他 是吗？ 对他说他天天吃回来还在怀念那个味道， 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 那没带回来呀。 这东西怎么带嘛？ 这甭管怎么的，你得有那意思，你得说一句啊，是不是？ 说那个我真没带回来啊，说一句。 对，今天聊一个特别香的话题，聊得我一直这个口水在嘴里边转， 好饿。 我决定了，今天中午必须要吃一碗泡面了。 啊，好，我蹭口汤喝。 我以为你要出面呢， 蹭一口汤、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